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的音乐节目。在接下来的交响空间中，请您欣赏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斯拉夫舞曲集，由费舍尔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斯拉夫舞曲集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